是很难写。甲乙两个人呢是男女朋友，甲呢在跟乙的从事亲密行为的时候呢，他都没有跟乙讲，然后就把他们两个亲密行为的过程记录下来。OK， 那之后呢，乙呢认为说呢跟甲的志趣不合，就是跟甲表明说要分手哦，要分手。通常后面你就可以想象，那甲呢这个时候就告诉他说呢，我已经把你我们俩之间那个私密活动把它录下来了，然后威胁说你要给我100万，不然我就把你公开我们的切入的内容，就公开切入的内容。那乙不从啊，他就是干嘛？复制录影的内容多份，然后呢分送给乙的同事、亲朋好友，结果弄得大家都知道，问乙甲的行为应该要如何处罚？甲的行为怎么处罚呢？甲的行为怎么处罚？第一个，他先做了什么事情？隐瞒乙而将什么亲密行为的过程泄露下来，这是构成什么东西啊？315之1的第几项？当然不是第几项啊，315之1的第几款？第二款，要记得泄露是第二款，泄露在第二款，315之1的第二款。好，所以泄露部分是这个部分。那之后呢？威胁他说你要给我100万，不然就公开你泄露的内容，这是什么？没有钱，不然我就对你不利，这是什么？恐吓取财，恐吓取财，目的是要拿钱。如果目的是要拿钱，目的如果是让他心生畏怖或是危害他安全的话，那个是305的恐吓危害安全罪。但是如果目的是要拿钱的话，那个是346条的恐吓取财罪，346条恐吓取财罪。可是他拿到钱吗？没有啊，因为什么？你不从啊，所以是346恐吓取财的未遂犯，346恐吓取财的未遂犯。OK， 这个是叫他交付100万元，否则公开其内容的部分。结果呢，他继续往下做了。他做什么呢？他做说复制录影的内容多份，然后分送给亲朋好友，这部分又怎么处理啊？首先说复制录影的内容多份，他是在干嘛？他在制造，对不对？如果制造复制部分呢是制造，然后干嘛？分送部分是什么东西啊？分送是有偿是无偿的啊？无偿的，所以是什么？散布，所以是散布，要记得。散布一定是无偿的，贩卖是有偿的，所以如果是分送的话是散布。那散布什么东西呢？它是制造跟散布什么东西呢？制造跟散布315条之1第二款，有没有？我刚才讲过了嘛？那个录影内容把录下来是315G第二款的问题啊，所以它如果是制造散布315G第二款的话，那就要跳到什么315之2的第三项，315之2的第三项，散布或是制造那个1到315条第一项第二款所产生出来的那个。录影的他人私密活动的内容 ，OK。好，那个部分当然了，如果说有那个内容是私密活动嘛，那当然会有什么235条散布违性罪的问题啦，那个就不说了，这个不说了。所以315之1跟315之2，通常都是粘在一起的，通常是粘在一起，在考试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在考试的记得。前面的部分是什么？把人家的私密活动录下来，这个是刺探，对，但是。散播出去就是泄露的部分是在315之2的第三项，躲在这里，不要忘记。OK， 好，我们就继续往下看剩下的法条。其实这些法条都是有类似的意志，所以通通归在一起，都是泄露秘密的类型，泄露秘密的相关犯罪。你看，我们先来看316，这有好多条。316在说什么呢？316是说呢，医师、药师、药商、助产士、心理师、宗教师、律师跟辩护人。还有公证人、会计师，还有他的业务上面的着力，会计师的业务上面的着力人，或是承认此等职务之人，意思就是说，这条的行为主体呢，除了现在任上面这些职务之外，或是你以前曾经任这些职务，都包括在里面。无故泄露因为业务而知悉或持有他人秘密的话，所以你泄露的秘密必须是要因为业务关系而知道的才算。如果你是因为喝下午茶的时间，然后其他婆婆妈妈跟你讲的八卦，那就不算，一定是在执行，因为业务的关系，所以才知道的他人的秘密。那你能把这个秘密泄露出去，就处于你家有其中。为什么？这些人就是通常会得到人家很多秘密的人，不是吗？医师，原来你这个人有褥疮啊，对啊，然后我就跟别人讲说，哎，那个人其实有褥疮哦，所以他来我这边看皮肤科，这样子就把他跟旁隔壁的邻居讲，这就是316的泄露秘密。对，那助产士啊，例如说那个人昨天未婚生产嘞，对啊，那未婚生产你把他讲出去。那心理师那个人有什么样的心理上面的缺陷啊？宗教师那也不用讲啊，例如说牧师啊，因为一天到晚跑到牧师那边去告诫，有没有说神啊原谅我吧，什么什么，我做什么坏事，所以牧师其实也是知道人家很多秘密的这样的人哦。律师更不用讲啦、啊。 你要叫律师帮你打官司，当然前提是说你把资讯都告诉他。对，所以像这些人啊，这些人都是常常持有他的秘密的人，而且是因为业务上的关系，所以持有他的秘密。那这些当事人，就是他的当事人，当然就会什么信赖说，那你不会把这个秘密跟别人讲，你就不会把这个秘密跟别人讲，就你竟然违反了我的信赖关系，然后把这个秘密跟人家讲，去泄露秘密，那就用316条来处罚。所以他的这个处罚的基础是建立在所谓的信赖关系的上面，是建立在信赖关系的上面。当然啦、啊，如果那个医生跟护士讲说，那刚才那个病人呢有褥疮，你要小心照顾一下，这个当然不算是泄露秘密啊。为什么？那个是在进行他的什么业务上面的行为，那就不算是泄露秘密。OK， 好，这是316，没什么好说的，只是说什么你要记得，这些人如果泄密的话，316是有处罚的。OK， 317是说呢，依照法令或是契约呢有。遵守因为业务知悉或持有的工商秘密，差别在哪里？316对于秘密其实是没有限制的，但是317的秘密的种类是限于工商秘密。什么叫工商秘密？这个公司的资产负债情形现在是怎么样啊？这个公司呢，3月底呢会不会推出新的产品啊？像这些东西都是所谓的工商秘密。因为那个产就是新产品，大家是要看时机的。如果那个时机泄露出去的话，就会被其他厂商抢竞争对手抢先一步。所以，如果你是依照法律或是依照契约，绝大多数的案例是依照契约，就像因为什么，你到电子公司去上班，通常他们都会在你上班第一天叫你签什么保密条款，就保密条款，对，或者怎么样。那有保密条款，你签了之后，就是这里所说的依照契约有遵守，因为业务而知悉。工商秘密的这样义务，对，那你我违反这个义务，然后去泄露工商秘密的话，那个部分就是用317条的处罚，对，所以实务上面的商业间谍啊，基本上呢就是用317来处罚，就是用317条来处罚，可是也只有这个条文比较虚一点。318条呢是算处理，行为处理是限于公务员的，行为处理限于公务员。316、317、318这三个犯罪都是身份犯罪，它都是纯正身份犯，它都是纯正身份犯。所以如果有共犯的时候呢，就是用31条第一项，31条第一项去处理。OK， 所以没有身份的，依照31条第一项也可以是316、317、318正犯。318是说呢，公务员或是承认公务员职的，意思说他现在不是公务员，但他之前曾经担任过公务员。然后因为他在担任公务员的时期，在这个期间呢，有什么因为职务的关系，他去知道或是持有他人的工商秘密，所以318的行为特别对象、泄露的对象也是限于工商秘密才可以，不是所有秘密都可以哦，是限于工商秘密才可以哦。这个就稍微重一点了，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了。其实他是公务员。就稍微加重一点吧，这就是318条。OK， 那基本的条文是316、317、318。那以下的318之1、318之2，你看那个之1、之2，就很明显的看出来是什么？它是最近修法才把它加进去的，最近修进去。这是因为它跟电脑有关系，那就够难玩了，就把它加重处罚。他说呢，无故泄露呢，因为利用电脑或是其他相关的设备知悉或是持有他人秘密的话，就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什么叫做无故泄露？因为利用什么叫做利用电脑或其他相关设备知道人家的秘密？所以是什么？电脑的维修人员呢、啊，最有可能构成318之1啊？为什么？人家拿电脑给你修，然后就利用电脑知道他说哦，这边人的电脑里面放了好多好多很有趣的图片啊、影片啊、什么东西的，然后把它泄露出去，这个就构成318条之1。OK。所以基本上318之1呢，如果是体系解释来看的话，因为316、317、318都是有某一种信赖关系，被害人都是对他有某种信赖关系，就竟然违反这样的信赖去泄露秘密，那318之1照理说也应该有这种信赖关系才可以有他的处罚正当性的。不过目前的实务见解都认为说，即便行为人呢泄密的人呢对于那个被害人没有信赖关系，只要他是利用电脑或者其他相关的设备知道人家的秘密的话，然后把泄露出去，通通都用318条之1来处罚，所以就变成什么318之1跟316、317、318就脱钩了。凡是利用电脑知道他的秘密的，不管你是侵入人家的电脑、输入人家账号密码进到人家电子邮件信箱里面，然后把里面的秘密泄露出去，这个都是属于318条之1的情况的泄露秘密罪的情况。当然还有后面的电脑犯罪相关的情况啊。不过针对泄密罪的部分，只要你是利用电脑或是跟电脑有关系的设备去知道人家秘密的话，那就是318条之1，它就不要求行为人跟被害人之间要有某种破信赖关系的破坏。OK， 这是318之1。那318之2， 一八这个其实是要跟316、317、318一起看。为什么？他说利用电脑或者相关的设备去犯316跟318之罪，就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奇怪了，为什么我用电脑去犯316泄密罪或者317的泄密罪、318的泄密罪，就要加重我刑至二分之一啊？立法者认为什么？你们觉得？电脑的传递的资讯的能力比较强，对，所以比较能够让这个秘密更让更多人知道，对，所以他就觉得说应该要加重处罚，应该这样。所以黄金老师就认为说奇怪，谁说只有电脑可以达到这种效果？其他有些方式也可以达到这种效果，所以为什么只有针对电脑来加重？所以他觉得这个加重是不合理的。OK， 这立法者上面的批评啊。好，我们先来练，接下来有三个题目，好，这三个题目做好就是下课吧。你觉得大魔王是哪一题？你觉得大魔王是哪一题？依照顺序一二三就是哪一题？题目上面来看的话是三的，但是不是三，只是可怕一点，这不是三。第三题是北大今年100年的法研所的抄袭，对，那你说为什么第三题长这个样子？因为我直接把它的 PDF 档把它扣一下。PDF 档里面有一种功能叫照相功能。因为他没有办法让我复制他的文字，我觉得不爽，所以我只好用照相，因为太长了，我不想一个字打这样子，就把它复制下来，所以它就变成这样。OK， 我们现在从最简单的开始好了，先看那个九页上面的这个99年书记官，它是三等的书记官，所以题目稍微难一点。甲呢，食品公司，哎呦，食品公司开发部门经理甲呢，对吧 ？A 食品公司开发部门经理甲呢，为了谋取自己的利益呢，明知契约明令中不可以泄密哦，他有订立禁止泄密条款哦，然后就决定呢要将新产品的配方呢卖给竞争对手 B 公司的经理乙，对，然后想要把它卖给就是商业间谍啊，而且是那种内贼这样子。那甲呢，在某一天加班的时候呢，趁公司无人 ，OK。然后呢，从自己负责管理的保险柜当中，将存有该新产品配方的情报光碟片取出。啊、哦，所以那个保险柜里面有新产品情报的光碟片哦，那放在保险柜里面就把它拿出来，然后用公司的电脑复制到自己的光碟片里面，用电脑复制到自己的光碟片。所以前面有一个什么，从保险柜里面取出光碟片的这样的行为，那后面是什么？有一个复制的行为 ，OK， 并将原来的光碟片放回去，然后将复制的光碟片带走 ，OK。那随后呢，甲跟乙见面的时候呢，乙虽然根本就没有要给付对价的意思，自始至终都没有要给付对价的意思，他是骗甲。就甲乙表示说呢，要当场用电脑来看一下那个内容是什么，好再来决定说要不要买。那等到呢，甲从公司包里面拿出这张光碟片放在桌上之后呢，乙拿起光碟片转身就跑了。那甲又追不到，问你甲乙的行者如何？你们觉得这一题的考点在哪里啊？所有相关的犯罪，你稍微想一下，所有相关的犯罪都要写。我要先找行为嘛，对不对？先找行为，第一个行为我们先抓好了。甲在某天加班的时候，趁公司没有人，就从自己负责管理的保险柜当中，将存有该新产品配方的光碟片取出。请问各位，从保险柜里面把光碟片取出，这会构成什么罪啊？有可能构成什么罪？有可能，背信。还有嘞，有人什么答案？侵占，好，侵占，还有没有？基本上取出光碟片的行为，因为他后来又放回去，有发现？他后来又放回去，后来放回去表示什么？他根本就不想把那一张光碟片干嘛？据为己有，所以没有不法所有意图，所以不会构成侵占罪，就不会构成侵占罪。那背信罪的部分呢？他如果说。背信罪，因为依照目前的学术上面的理解啊，一定要是自己跟因为本人啊，本人委托他处理某种财产事务，然后他因此破坏了这个信赖关系，去加害于本人上的本人财产上面的损害，所以一定是要有一个受委托人跟第三人有处理财产事务的关系。那单纯的，当然这个案子里面可能会有在后面就是把那个情节泄露出去的部分会有背信的问题，但是就纯粹就把光碟片取出来的这个部分。 可以说它是背信行为没有错啊，但是真正要泄密的部分才是背信的结果。对，所以这个部分就先讨论到这个部分，会不会有315条的问题？不要忘记啊，试探秘密罪当然也是什么？当然也是有可能构成带密啊，对不对？试探秘密罪会不会构成带密啊？保险柜里面的光碟片是封缄文书吗？你们觉得？光碟片在刑法上面的性质叫做什么东西？就电子记录嘛，里面那个东西，我不是说光碟片本身，就是说光碟片里面的那个内容是电子记录嘛，对不对？对，是电子记录。那那个电子记录算不算这里所说的封缄文书？它放在保险柜里面，保险柜是上述的保险柜啊，对啊。你们觉得呢？应该是不算啊，为什么？第一个，那个保险柜是他的机关，对，他机关，所以他本来就可以把那个保险柜里面的光碟片打开，然后取出，然后去阅读里面的内容啊，对啊，所以这个部分应该是不会有个人三用的问题。嗯，好，那下一个，用公司的电脑复制光碟片内容到自己的光碟片里面，这构成什么？想要电脑，要想到什么？电脑犯罪，电脑犯罪里面有一条文是在处罚什么？复制他人电脑的资料，那是哪一条啊？有人翻到了，你们猜一看是哪一条？复制他人电脑的资料，电脑犯罪是从358条以下开始。358是侵入电脑嘛，对不对？可是359呢？359条就复制电脑嘛。对啊，就359条，所以把人家电脑里面的内容是光碟片内容复制到自己光碟片当中，你虽然没有，因为它是用复制，它不是剪贴，它如果是剪下的话，基本上原本那个电脑里面的资讯就不见了，这没有问题的。因为它是用复制的方式，而且用复制的方式比较贵，被人家发现。可是这个还是用359条来处罚 ，OK？ 所以他又把光碟片放回去，然后复制完的光碟片他就带走 ，OK？ 这部分都没有什么。可是后来是什么？后来是说他跟乙见面的时候呢，乙根本就没有想要起诉对乙家的意思，却来骗他说呢，哎，借我看一下那个电脑内容，我先看一下内容再决定要不要买。所以他当初把那个光碟片放在桌上之后，乙就逃跑，乙拿光碟片就逃跑了。那请问一下哦，他会构成那个泄露秘密罪吗？是哪一条？就是泄露什么工商秘密，而且是依照契约，所以是什么317。可是317没有错啦，可是317有没有处罚未遂犯呢？他秘密最后有被泄露出去吗？他秘密到底有没有被泄露出去啊？ 有 哦，有处罚，有被泄露出去嘛？所以317是有，就成立317。那我们来看乙的部分好啦，那乙成立什么？你们觉得乙成立什么？甲当初怎么跟乙联络的？他说他决定要把产品的配方卖给竞争的经理。那请问各位，那个乙会不会成立泄露工商秘密罪317条泄露工商秘密罪的共犯？比如说教唆犯，因为有可能一开始是乙叫他提供资讯的，或者是共同正犯，两个人根本就是共同正犯关系，一起去泄露公司的秘密，你们觉得会不会泄露秘密？泄露秘密要几个人啊？ 两个。 你给人自言自语泄露什么秘密啊？对啊，你在说梦话吗？对墙壁说，我跟你说那个什么公司有多少钱多少钱，因为你没有办法泄露，因为你有签保密条款，所以你只好对墙壁讲。对，可是当你对其他人讲构成泄露秘密罪的时候，你一定会有一个什么讯息的接收人，你一定有一个讯息的接收人，所以泄露秘密罪是典型的对象犯罪，是对象犯罪。一个愿意泄露，另外一个愿意接收，另外一个愿意接收，他是对象犯罪。还记得对象犯罪的考点吧？对象犯罪就是排斥什么？总则上面关于共犯的适用，要看什么？要不要处罚？要看什么？刑法分则。可是刑法分则有处罚接收人家泄露出来的秘密罪这样一个行为人吗？没有啊，他就处罚什么？一方就处罚谁？泄露秘密出来的那个泄露的人，他没有处罚接收秘密的那个人。所以这个部分，乙不可以成立泄露秘密罪的教唆或是共同正犯，因为它是一个对象犯罪，它是一个对象犯罪，好恐怖哦！这个题目还是蛮有一定的深度的，嗯。所以要记得啊，泄露秘密罪是对象犯罪，对象犯罪。那对象犯罪里面的另外一个人要不要处罚？ 不是看总则上面的共犯，而是看什么刑法分则里面有没有处罚他的规定，有没有处罚他的规定。如果有处罚他的规定才可以处罚，可是泄露秘密罪只有处罚泄密的那个人，没有处罚接收秘密的那个人，那就不处罚。你就不可以再绕道说啊，那我用总则的教唆或共同之外来处罚他好了，不行，因为立法者已经做出决定了，立法者已经做出决定。好，那这个是，可是乙方还没有结束啊，他还做了什么事情？他跟他说，借我看一下那个内容，然后呢，就趁他把光碟放在桌上的时候，拿了光碟就跑了。他一开始就没有想要支付对价的关系，就拿了光碟就跑，他就是想要拿了一个光碟。可是你们觉得假主观上面的形态是什么？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你要给我钱，我才给你光碟，对不对？所以等于是什么？他拿了光碟有经过他的同意吗？没有，没有经过他的同意，然后就干嘛？趁他实物进展的话，就是趁他不知道的情况下就把他拿走，就把他拿走。可是他是使用什么诈术？什么东西啊？他就说：“哎、欸，我要看一下那个内容好了。”然后呢，等到他把光碟放在桌上的时候呢，他就拿走光碟片。所以这个部分。在许多上面有一个名字叫做诈欺式窃盗，叫诈欺式，诈欺式窃盗还是窃盗 ？OK， 为什么？诈欺式窃盗最典型的案子就是说，有一个人呢到银楼去了，然后跟那个老板娘说呢，我想要看那个首饰，在架子上面那个首饰很高那个地方那个首饰，你帮我拿一下。老板娘就说好，我帮你拿一下。就老板娘就到里面去拿那个梯子，然后啪啪啪啪啪，爬到一半之后看到说那个顾客竟然在下面呢，就把他下面的那个柜子里面的金饰全部都拿走了。所以这是什么？先用欺骗的方式，然后趁人家怎么样不知道不知情的情况下就把那个东西拿走，所以这个也是一种窃盗行为，它不是诈欺，它只是用诈欺的方式，是用诈术的方式去实现窃盗罪的构成要件。OK， 这是诈欺是窃盗。好，这是99年书记官的题目，我们来看一下大魔王好了，剩几分？8:17。嗯，好，看大魔王，大魔王真的你们要认真写哦。对，我给你们10分钟时间，你们稍微把有可能的犯罪会不会成立，都要写出来哦，因为它的争点实在太多了。甲呢是某一国营事业的总经理，嗯，总经理就表示说有人会爱上他啦，对啊，所以呢，看后面是不是这个样子，跟在内政部的某单位担任科长的妻子，然后原来是有妇之夫。妻子乙呢，育有一个小孩子病了，然后他们有请那个太牢丁呢帮他当帮佣。某一天呢，乙就发现是奇怪，那个小孩子上走路都遇上啊，就怀疑说呢是那个小孩子是不是被太牢虐待啊？他就暗中呢去装那个针孔摄影机来取证，结果没有想到说呢，除了丙呢遭受到丁殴打头部，然后抓起来摔在地上，摔在床上的镜头之外，不知道这个镜头之外，还有包括假丁性交的画面，对，就是自己老公跟太老，对，性交的画面，对，乙呢就质问丁啊，他说这到底什么意思？丁就跟他说呢，丁就告诉甲，告诉甲说呢，甲威胁他说，如果不跟他性交的话呢，就要把我辞职掉，对，然后最后呢殴打丙的泄，所以我就殴打丙的泄愤。事实上，这总经理跟这个太老呢，每次性交价钱是3000块钱，对，那乙呢按。乙呢就暗中，就是那个老婆啊，就暗中放置美金数百元在丁的皮包里面，然后跟重力工讲说丁是可能窃盗行为，就把丁给 fire 掉了。丁就很生气，然后就叫其他的太牢，就是他的好朋友雾，就潜入，这很好笑吗？其他太牢，那个火车站前面超多太牢，我说我是台中火车站，还有另外就是中立火车站前面是超多太牢。伙同的太牢呢，对啊，伙同太牢物，然后就潜入甲宅，想要去偷那个性交录影带出来，就没想到呢，那个妻子乙呢就回家，然后拿菜刀呢架在乙的脖子上面，叫他交出性交录影带，否则呢就强，然后而且还做什么事情，就强行脱去乙的衣物去拍摄乙的裸照，拍完之后呢就回去泰国啦。OK， 还蛮怪的。那一个月之后呢，没想到呢，这个乙呢在书报摊，在书报摊呢、啊，书报摊上面看到了一本进口杂志，是泰国的吗？它上面呢，这乙的裸照呢就有几张素贞呢，哦，超有中文的素养的。然后展现出更精彩的，在下期待续这样子、嗯、，to be continued 这样子。然后是找出呢犯罪行为的，然后并论断罪的。其实啊，你只要看到说那个题目后面有写是找出犯罪行为并论断罪者，这个是徐玉秀老师的标准用语啊。你能没有其他人会这样写题目，所以看就知道是他出。对啊，而且他题目就是一个题目可能会有3-40个证件这样子，他自己出的。对，可是你 可能看不到那么多整点，对，然后他就依照整点给分，你不需要写他的意见，但是你要看得到整点 ，OK。好，那就给大家五分钟好了，五分钟的时间来看一下这个题目到底会涉及到哪些问题啊？只要有可能的，你脑袋中浮现飘过去的，你都可以把它记录下来，对，都可以把它记录下来。 个通讯保障及监察法，29条。29条是关于监听的主确违法事由，监听的主确违法事由。就来大家讨论一下吧，按乙的部分好啦，因为他是最先出场的人物嘛。对啊，乙的部分做了什么事情，他做了什么行为，他在暗中装设针孔摄影机取证，暗中装设针孔摄影机取证，就看到什么东西，看到说第一个他的儿子被一个太牢就是头部抓起来，然后抓起来殴打头部，然后抓起来睡在床上的这个镜头 OK这个部分，另外又看到甲丁的性交的画面，这里涉及到的是什么样的犯罪构成要件？装设针孔摄影机啊，装设针孔摄影机这是干嘛？他想要录干嘛？录什么？录别人的什么活动嘛，对不对？录别人的活动，所以又涉及到是315条之一，315之一 ，OK， 315之一。可是会不会构成315之一？第一个，它有两个部分。第一个，他首先录到了自己儿子被太郎虐待的这样的镜头，这个部分会不会成立315之一？他为什么要去录，用针孔摄影机，然后去取，他要干嘛？取证啊！我不跟你讲了，他要去取证啊！取证会不会是315之一所说的有故行为啊？因为315之一要干嘛？无故。那取证会不会就是自己所说的有故？这是你要去讨论的、啊，你要去讨论的。你们觉得这里可不可以用取证为理由，然后去窃录窃听人家？用取证为理由去窃录窃听人家，可不可以？你们先直觉判断，然后证明，就是实务见解认为说可以。对，所以如果你是基于取证的需要的话，那就不会是315条所说，315之一所说的无故，那就是有故，那就是有故。所以针对于自己看到自己的小录偷装那个针孔摄影机，然后录到自己的小孩的那个部分呢，因为是要取证，所以呢是315条所说的那个有故，就不是无故，那就不会构成315之一，就不会构成315之一。可是还没有结束，实务见解说不会构成315之一，但是会成立通讯监察保障法上面的违法监听罪，有可能会成立通讯保障法上面的违法监听罪。因为为什么？因为通保法上面的违法监听罪，它这个取证的这个乙呢，它不符合我刚才请各位看的通保法第29条。通保法第29条有规定，那协助确违法事由，但是没有包括取证在里面。所以我最高法院就说，虽然在315之一的部分你不会成立315之一，因为你是有故的行为，但是就通保法那边的违法通讯监察的部分，因为你不符合通保法29条的主确违法事由，所以你还是会成立通保法上面的相关的违法通讯监察犯罪。OK， 这是通保法上面的问题啊，那是附属刑法，那你不一定要写出来，你不一定要写出来。不过实务见解是采取这样的态度，我让315之一的部分，我不让你成立315之一，但是我用通保法来处罚你，对，所以即使还是会被处罚。OK， 所以大家不要轻易去尝试啊。OK， 你即使是为了取证。 不会构成三一五之一，没错啊，就是后面恐怖，然后面是构成通报法，后面违法，后续检查，对 ，OK。那你录到假定的性交画面这个部分会不会成立啊？你的确说取证的部分是有故好啊，问题是假定性交的时候有说你可以偷录吗？没有啊，假定性交画面没有说你就可以偷录啊，可是。所以他客观上面虽然有录到了假定的性交画面，那假定性交画面刚好就是非公开的隐私活动，这是没有问题的。可是，请问一下哦，乙在架设那个声控摄影机的时候，他有预见到说会录到假定性交的画面吗？没有啊，他是干嘛要取证而已，他没有想到说今天要看到这个东西。这个部分就是什么欠缺故意。就三一五的部分来讲，三五之一的部分来讲是假定性交画面，他没有想象到，没有认识到说会拍到假定性交的画面，所以根本就没有三一五之一的故意，所以这个部分是不处罚的，所以这个部分是不处罚。好，所以依照现行的刑法来看的话，以架设针孔摄影机这两个部分呢，都不会用现行的刑法三一五之一来处罚他。OK， 好，那我们来继续看哦。可是乙呢，乙不只做了这个部分啊，乙还做了什么事情？你还做什么事情？他暗中放美金数百块钱在丁的地方里面，然后跟中介公司说丁有窃盗行为，让丁被 fire 掉。这个部分构成什么？你觉得构成什么？他去跟中介说丁有窃盗行为，跟中介说丁有窃盗行为，就出一张嘴的犯罪就是什么？诽谤。对方就是出一张嘴犯罪不是吗？要么就是侮辱人家，要么就是什么传递不实的资讯嘛。所以你就看到跟人家说什么什么话，基本上就是有名誉的问题，有名誉的问题。所以310条的诽谤罪，310条诽谤罪 ，OK， 不要漏掉了。除了诽谤之外，还有他跟中介说丁有窃盗行为，有可能构成什么？当然不一定成立，有可能构成什么诬告。有可能构成诬告罪，有可能构成诬告罪，跟丁说，然后那个跟中介公司说丁有窃盗行为，可是不会成立诬告罪，为什么？因为他不是意图使人，诬告罪的要件是意图使人受什么惩戒或刑事处分，他有吗？没有，他只是想要电视公司干中介公司干嘛，把他给辞退，把他遣返回去，所以呢这个部分不会成立诬告罪，但是你还是要讨论，就是你还是要讨论。所以放现金在人家皮包里面，然后就跟人家说他有窃盗行为，这是诽谤罪是没有问题的。那诬告罪的部分也是要讨论，但是不会成立，但是不会成立，因为他不是出于要让那个太老受到惩戒或处分、刑事处分这样的目的，不是。OK， 好，所以这是乙的部分，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大概就是这个样子。那甲的部分呢？奇怪，甲又做什么事？甲，因为丁说什么？丁说呢，甲威胁丁，如果不跟他性交的话，就要把他辞退。这个部分是什么？看起来，如果他说的是真的的话，看起来甲会构成288。288是什么东西？权势嘛，对不对？应该是太牢啊，就是什么老板啊，对啊，当然彼此间有什么监督服从关系啊，对啊，而且他又跟他说什么，你不跟我性交的话，就把你辞退。这个部分可能是288，但是不会成立。为什么？因为这并不是事实。这并不是事实，可是你可以稍微提一下，可以稍微提一下。这种题目呢，就是尽量都提一下，提一下，提一下，但是你不需要写得太详细，对，因为真的太多了，你也写不完，所以大家每一句都点到为止就可以了。OK， 那它不是事实啊。那甲跟丁性交每次3000块钱，这个会处罚吗？不会啊，他们两个都成年人啊。你情我愿让他做什么性交易，他们两个自己去想好就好了，也不会处罚。对啊，除非是未成年人，未成年的性交易行为就有处罚，就有处罚。所以他们两个都成年人啊，对啊，所以就不会有什么问题啊。OK， 好，这是甲的部分。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丁的部分，然后丁的部分更多什么？丁做什么事情啊？依照顺序来看，伤害，对，伤害，然后还有什么？就把那个儿子柄，把他摔起来，把头抓起来，然后把头抓起来，然后把殴打头部，然后抓起来摔在床上伤害罪。OK， 接下来他就干嘛？潜入甲宅，他已经被辞退了、哦。记得他是辞退之后才跑进去的，所以一定是没有经过什么乙的同意啊。所以这个部分会有什么？侵入住宅，对，侵入住宅是没有提到他说在里面大搜特搜啦、啊。如果他有提到在里面大搜特搜，还会有什么问题？违法搜索307。这个部分是有争议的，为什么？因为实务说什么？实务说307的行为主体限于谁？搜索权人，对不对？那太老那就不算啊，对啊。 可是如果说依照学说的话，如果他这里面大收特收没有这么同意的话，那还是构成什么等级？可是题目没有考的，没有写得很清楚啊。你也是可以写，但是没有写得很清楚。如果你没有时间就算了。不过情况住宅部分是一定会有的，情况住宅部分是一定会有的。他是干嘛情况住宅啊？他要窃取性交录影带，所以他是基于什么窃盗的目的去侵入住宅？基于侵入住宅窃盗是什么？321加重窃盗罪，是才加重窃盗罪。OK， 然后结果没想到椅在家，要的椅子在家，椅子从外面进来的、啊，他就用厨房的菜刀架在你的脖子上，用厨房菜刀架在你的脖子上。厨房菜刀是他一开始带进来的吗？怎么说有反应？对啊，没有啊，那表示说什么？你就不可以用这一款，用凶器那一款的加重哦。他本来菜刀本来是他是在犯罪现场才拿临时拿的菜刀，不是他一开始就带进去的，所以就不可以用凶器的加重。可是他即便没有凶器的加重，他还有什么侵入住宅的加重？这边要提醒各位的是，如果说像这种加重构成要件，不管是强制性交也好，加重强制性交也好，加重强制猥亵也好，如果行为同时实现了数款的加重事由的话，基本上实务现在的做法都是，他还是只有成立一个加重的强制性交或是加重的加重窃盗罪，可是，在判决主文上面，各款事由都要罗列出来，各款事由都要罗列出来，可是只有成立一个单一的加重罪而已。OK， 所以刚才那个有个考点就是菜刀啦，不是他一开始带进来的，那就不可以用那一款的加重，就可以用那一款的加重。好，继续往下看。看看以反加装菜刀架在脖子上，或助他交出那个性爱录影带，这个部分是，他一开始是要干嘛？偷偷摸摸进去，想要偷那个性交录影带嘛，对不对？后来就变成什么？看他主人回来，就反而变成什么？拿菜刀把他架住脖子上面，叫他交出来，所以就变成强盗行为，而且致使什么？以主人以不能抗拒啊，所以本来是窃盗，后来就转念强盗，就是犯意变更。那论什么？论加重窃盗还是加重强盗？加重强盗，所以是330条。因为他除了328之外，他还有前面还有一个什么侵入住宅，所以不要忘记了这个部分，还是会再进一步再转化成330条的加重强盗罪。加重强盗罪 ，OK。好，那个财产犯罪的部分先到这边为止。不止做这样的事情，还干嘛？强行脱去乙的衣物拍摄裸照。这个部分是什么？强行脱他的衣服，当然会有可能会有304的问题啦。对啊，不过更重要的是什么？脱他衣服拍裸照，拍人家裸照是224条，224条强制猥亵，有可能是强制猥亵，而且这边很明显是什么？强行脱去啊，所以是强制猥亵。不过强制猥亵一定要想到什么？有没有加重事由？有没有加重事由？这样子有没有加重事由？这个案子有没有强制猥亵的加重事由？ 有 啊，还不要忘记另外一个太老啊，另外太老是躲起来的，对，就是太老跟太老误一起进去的，对。所以如果说现场没有两个人的话，可以构成什么2/4的那个第一款，第一款连接到2/4那个二人以上共同犯罪，对，那个部分不要漏掉。那可不可以构成侵入住宅强制猥亵？那要看，如果他一开始进入住宅的时候就想要拍他的裸照，那就可以构成侵入住宅强制猥亵。可是如果他是恋情期的话就不行，恋情期的话就不行。所以这个部分还是要再讨论一下，还是要讨论一下。所以有两个加重事由你是要讨论的，一个是有没有侵入住宅强制猥亵罪的问题，另外一个是二人以上共同犯强制猥亵的加重的问题，这两个都要讨论，这两个都要讨论。好，还有没有强拍裸照？还有没有除了加重强制猥亵？没有，我是说那个光是拍裸照这个部分的行为，315/1第二款，315/1第二款是什么？去拍人家什么身体隐私部位啊？对啊，拍人家身体，他可没有说你把衣服扒光，然后叫光明正大拍就不算是侵害到他的秘密，还是侵害到他的秘密啊？所以这个部分还是会有315/1第二款的问题，还是会有315/1第二款的问题。OK， 好，那到这边为止。那丁呢之后就回去泰国啦。那没想到说他在报纸上面看到说那个他的裸照书上现在是谁放的？ 应该是丁放，对不对？那丁这个部分会构成什么？第一个散布猥亵物品235条，散布猥亵物品还有嘞，还有嘞，公开他人裸照是什么东西啊？还记得吗？公开他人裸照就是有可能是公然侮辱，有可能是诽谤嘛，对不对？看情况，看财产一说，对，是有可能是309跟310的问题。还有嘞，不要忘记了，那个是他之前抢拍的裸照，抢拍裸照部分有什么？315(1)第二款，对不对？通常有315(1)第二款，如果后来又散布，就会再加什么？315(2)(3)，再加315(3)。而且如果说他一开始抢拍裸照的目的就是要拿去卖，就是要拿去散布，除了315(2)(3)的散布之外，还会构成什么？315(2)(2)意图散布而去做315(1)的第二款这样的行为。OK。所以丁的部分就很多喽，丁的部分就很多喽，就这么多。那要竞合啊，竞合啊，你可能想到后面你就已经忘记前面到底成立什么罪啦，所以请你打草稿好吗？请你打草稿，有成立的罪把它挑出来吧。乙的部分成立什么罪？乙部分成立什么？刚刚我们说乙的部分成立什么罪啊？通谋法还有什么？诽谤，对不对？那这两个部分叫什么竞合？数罪并罚完全没有关系啊，历史起义数罪并罚 ，OK， 所以乙的部分竞合就比较单纯一点。那丁的部分怎么竞合啊？甲因为没有成立犯罪就不用理他。那丁的部分怎么竞合？丁实现哪些构成要件啊？再归纳一下，306还有嘞，330嘛，加重强盗还有什么？224加重强制猥亵还有什么？315(1)第二款嘛，对不对？然后还有什么？散布猥亵物品，然后315(2)第二项跟第三项。这么多，那要先从哪个下手啊？我们觉得基本上有什么可以分前后两大段，前面是财产犯罪，后面是侵犯隐私或是猥亵相关的犯罪嘛，对不对？那前面我们现在处理财产犯罪的竞合好了，306怎么跟330竞合？当然它本来是321啊，然后后来转成什么328，然后再转成330，对啊。可是像这一种的越往上加重的，最后只要论什么最后那个就好了，所以只要论330就好。那330跟306呢？330本身是叫做加重强盗罪，它就是因为有强盗行为，但是有什么侵入住宅强盗，所以被加重，那当然就包括什么侵入住宅在里面，所以330就吸收306，最后只论330。所以上面那一团财产犯罪就是最后结论，就是剩下的勾引得出的就是330条加重强盗罪。那下面这些呢，你要从行为来分。同一个行为的先处理掉，因为他们一定是什么想象竞合，所以强拍裸照部分构成什么224(1)啊，还有什么东西315(2)嘛，对不对？315(1)的第二款嘛，对不对？所以这个部分是想象竞合，因为保护法也是不一样，一个是隐私，一个是性自主。那后面的散布呢，有235啊，像是或者是310条诽谤罪啊，或者是315条(2)的第二项或第三项。这边也是同一个散布行为就实现了这么多的构成要件，所以通通也都是想象竞合，这些也是想象竞合。那前后两个部分，前后两部分强拍裸照跟后面的散布这一团，这两团呢要怎么竞合？如果他一开始就是强拍裸照的目的就是为了干嘛去散布的话，有可能是同一意思决定没有错，有可能是同一意思决定，然后去侵害到数法益。可是呢，这里有什么局部行为、全部行为重叠的关系吗？局部或全部行为、事情行为重叠的关系吗？拍裸照是拍裸照，散布猥亵物品是散布猥亵物品，看起来好像没有啊，对不对？所以应该是要数罪并罚，应该是要数罪并罚。OK， 那这一部分数罪并罚之外呢，再跟前面的什么，再跟前面的什么强盗、加重强盗罪，再数罪并罚，再数罪并罚，应该是没有相关的两个部分的犯罪事实。OK， 这样这次就写完了。同学，这题25分，那我们写这么多，然后25分，就是一题可以抵掉3题吧，然后25分。而且我后来发现啊，这是92年的高考2级，对不对？你们会去考高考2级吗？因为它是有资格限制的，通常大家会去考的是高考3级，因为大学毕业就可以去考高考3级，法制啊，法制人员高考3级，你可以去试试看，因为现在当公务员薪水不错，进去就5-6万，也不错啊，然后又有年级奖金嘛，对不对？不时你生日还会发给你1卷，对啊。可是高考二级当然是比3级更高级一点啊，不过听说薪水大概是差个几千块钱吧，对啊。不过他的为什么笑？不过他的资格是有限制，他要硕士毕业，所以如果你要考，可是高考二级很少人考， 很少人考，三级就多人考，因为三级大学毕业就可以考，二级很少人考，所以他薪水比较好一点，可是他要求要硕士毕业。然后这一年的高考会题啊，有四个题目，然后四题都是徐徐老师出的，因为每一题的问法都是一样，是导出犯罪行为并论乱及罪责，然后每一题就是这么差，我看到题目就傻眼了，就是叫我去写，我就不想写。对啊，这么多，对啊，你看这只一题耶，你还有三题耶，对啊，所以只要写到他的题目哈，看到这么强大，你就。大整点，大整点，知道吗？就是啊，这里叫什么？这里这叫什么？然后马上把答案写出来就好了。他要看的只是你有没有发现问题而已，要自己明显怎么写，他不管。对。然后看了这么刺激大模之后，就可以看到最后一题啦。 应该有，应该有 吧？嗯。哎，这题是漏漏的，可是这题五十分，看起来好像比较投资报酬率一点。他说呢，甲男呢因故呢跟乙女朋友分手啊，反正这个类似的罪章都是这种情。你看过很多了，对，分手之后呢，意气消沉就迷上网络。某一天呢，在网络讨论区里面搭讪不认识的乙女啊，两个人就开始视讯，然后视讯之后呢，就变成变态视讯，就说呢要互相脱衣取悦对方，脱衣可以取悦对方哦，知道。同时呢，约定呢不可以录下脱衣后的视讯内容，他们两个约定不可以透露。对，乙女呢就自己先脱了，对，所以绝对不要当先脱的那个，对，先看对方有没有脱再说，对。他脱了的话呢，你为了怕他录下来，所以你也把他录下来好了，将来还可以跟他就是有个筹码这样子。女呢先脱光自己的身体的衣服，然后在镜头里面呢就开始跳舞，干嘛跳舞？然后为了要呢假男朋友遵守约定呢，一开始哦他就用电脑的软体呢就把他录下来，这是 real play 了吧？那就把他录下来了。而且录下来，我就等到他跳完舞之后呢，假一录完之后呢，假就断线，就消失了，就变隐形了，从此不再联络这样子。对，然后就将录下来的答案取名为“网络美眉脱衣跳舞”。这个答案其实真是太没有水准了，对啊，储存在自己的笔记电脑里面。但是呢，他跟你说，假算是有品的人，这个主角是有点怪怪的。他就说呢，这个是应该是正义的老师吧？他就说呢，这个视讯档案呢，只会给自己看的，他没有想要外流出去，对，自己看爽就好了。然后两个星期之后，两个星期呢，假电脑坏掉了，就送交原厂来处理。已经跟他说呢，原厂工人说那个开电脑的开机密码是什么，他有跟他讲，就容许他去开机。然后没想到那个技师平修好电脑之后呢，就太无聊，就看一下好了、啊。人呢都蛮有八卦心态嘛，就看一下假硬件，看到什么东西，就看到说这个档案，实际上人家写的很明确。对，在未告知假的情况之下呢，丙呢就抓下这个档案，然后储存到视频里面去。当天晚上呢，丙呢他也算是蛮有品的人啊，就把那个档案加密，然后旁边有密码提示，密码是我的手机哦，还有笑脸这样子。没有写啾咪就好了，对啊，然后呢就上传神到必须要身份认证的这个封闭式的私人网络讨论区，他告诉你是一个封闭的私人讨论区哦。然后丙的很多好朋友啊，大家都知道丙的手机号码，就下载档案来看，就没想到好朋友之中呢有一个友人丁呢比较没品，还在出于呢再分享同号的这个意思呢，就把它解密，把讲解密后的档案已经没有密码了，这时候就没有密码了，然后再上传到某一个网络的储存空间，下载网址就是 ORE 这样子。对对，哈一二三，那丁呢？接着呢，就还要说网址。丁呢，接着就到著名的 DBS 站做 PPT 吧，就某个讨论版的 po 文章，就说分享就是 share 版。然后呢，网络美眉呢就跳衣呢就是脱舞，对，脱衣跳舞，对。然后下载网址之后啊，自己台湾的哈 one two three 这样子，白痴死。许多网友呢就看到丁的文章呢，也知道说这个暗语是什么意思啊，对啊，然后就呢连接到那个空间，然后大家就疯狂下载，所以那个乙女算是有够碎的。问你甲丙丁的刑事责任如何？好，你看完了，你只觉得很好笑，好笑之后你五十分再压在你头上，开始写吧，开始写啊。甲会构成什么？没有时间关系，我们就直接讨论。甲构成什么？偷录人家是什么？三一五之一的第二款，三一五之一的第二款。OK， 还有什么吗？我们说偷录的部分。应该就没有了，对，应该就没有了。好，反正中间都是废话，这里废话超多。对，然后后面又做了什么事情？他设密码，然后放在自己电脑里面去，所以他就没有了嘛，对不对？他就没有了。那接下来丙嘞？丙是谁？工程师。工程师去看当事人的电脑里面的东西，会不会构成侵入电脑罪？不会，但我爸为什么不会构成？因为他已经跟他讲什么，他开机密码，而且他就是要看那个打开那个电脑才可以啊，对不对？除非他那个档案有加，哎，他档案有加密吗？没有嘛，对不对？他只是就存在里面嘛，对吧？除非那个档案有加密，那档案有加密的话，工程师也不可以看， 对，你可以开电脑，但是不可以看那个加密的档案。对，可是这个档案没有加密，所以他就可以看 OK， 这没有问题的。可是丙这是干嘛？继续做什么事情？抓档案，然后呢复制到个人的随身碟，这个就有问题啦。还记得吗？复制人家档案到自己随身碟，这构成什么？359，处罚这种复制电子，复制用电脑复制他人的资，这种电子资讯的这种行为，359。那当然，丙就先将那个档案加密，旁边有密码提示说它是他的手机，然后上传上去，最后会构成散布猥亵物品罪。 不会。 这在考你617号解释，617号解释说什么？你旁最好没有想到，617号解释说，如果你有，因为它针对散布猥亵物品罪嘛。可是这个算不算是猥亵物品啊？它是什么档案？档案算是235条所说的猥亵物品吗？不算啊，对，照最起码的原则是不可以的、啊，对啊，所以这个部分有可能是，档案图画，235条是说什么图画里面，对，有可能是图画啦，对啊，如果你认为说那个档案图画，有可能会有235问题，不过也是不构成的理由，是因为在于说他要把那个档案加密，他要把档案加密，不过那个加密加很烂，加密当然是他的手机号码，意思是什么？只要有他的手机号码的人，只要或知道他的手机号码的人都可以解密，然后就把它关掉。不过他其实还是做了什么隔绝措施啊？他是有尽到隔绝措施的这样的义务，只是说这隔绝措施做得太烂了一点，对，而是上传上去了。OK， 他会不会构成315之2？会吗？散布偷录的那个猥亵物品会不会？啊，不是散布偷录他人非公开的影视活动，他会构成315之2？不会啊，为什么？因为那个不是他偷录下来，然后再散布出去，那个是谁？他的顾客录下来，然后再散布出去的、啊，所以不会有这个问题。OK， 那下一个，那丁呢？丁干什么？丁把解码，啊，不是解码，解对吧、啊？解密之后了，然后再继续上传上去，把解密之后继续再上传，这个会构成散布猥亵物品罪吗？你们觉得？这个部分他可就没有加密哦，他可就没有加密哦，对啊，所以看起来好像有可能，对，不过他也不会构成什么泄露秘密罪，为什么？他不会构成泄露秘密罪啊，原因是什么？因为他并不是那些316条以下那些保佑有身份关系之人，他都不是，所以丁的部分不是，可是那刚才漏了一个，那丙的部分呢？那个修电脑的人会不会构成泄露秘密罪？就是318条之1。无故泄露因为利用电脑或者其他相关设备知悉他人的秘密，你们觉得丙会不会构成318之1？你们觉得会不会？形式上面看起来会，可是他有做什么行为？他其实就加密啊，对啊。可是虽然他有加密，可是加密还是让人家怎么样？让某些人看得到啊，只要让某些人看得到，只要让有其他一个人看得到，那就算是泄露秘密罪。所以丙的部分会构成318之1，丙会构成318之1。可是丁的部分不会，因为丁不是利用，他不是因为电脑或其他相关的设备，然后知悉他人使用他人的秘密。丁不是，因为丁不具有这种信赖关系，丁不具备有信赖关系。可是如果你认为说318之1不需要要求说有一个信赖关系存在，只要单纯利用电脑知道人家的秘密的话，也可以构成318之1，那丁就有可能构成318之1。所以这样的解释是我觉得比较不合理的，对啊，因为像这种乡民行为啊，这种乡民行为其实大家一天到晚都在做嘛，对不对？我不晓得啦，反正这种情况下是很常见的，这种情况下是很常见的。好，那大魔王讲完之后，这一题就变得好像就比较没什么挑战性。对，之后呢，如果有遇到大魔王，我再跟你们分享。对对对，就是像这种的。那个题目我是觉得出的非常好啦，就是那个徐教授这个题目，因为该考的都考了，该考的我们这一两个礼拜讲的东西基本上都有在这里面，对，所以可以顺便复习一下。好，那今天就先到这边，祝大家周末愉快，明天赶快继续玩，然后放晴天好啊，不要下雨这样。